愿恩惠怜悯平安从我们的父上帝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，阿们。耶稣来到这世界上的原因是什么？最重要的一定是这个，耶稣来是为了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复活，他这样做就赚得了我们的救恩。当使徒保罗快要结束他写给哥林多教会的第一封信的时候，他就是这样写：弟兄们，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，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，又靠着站立得住，并且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，能以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，就必因这福音得救。那么这使我们得救的福音是什么呢？保罗接下就告诉我们：我当日所领受的又传给你们的，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，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。很清楚，耶稣来的最重要原因就是为了死复活。那么我们如果想要继续讲他来的原因是什么的话，除了这最重要的原因之外，接下要讲的应该是什么呢？一定是讲道、教导、传讲福音。我刚才所念的哥林多前书的经文也提到这个，保罗说哥林多的弟兄姐妹们必因这福音得救。耶稣所讲的福音主要是他讲关于他的死复活救赎的工作，这福音是使人得救的，这福音是神的大能，使人相信耶稣为他们所做的，他为他们死复活，为了救赎他们。这两者，耶稣的 work 还有耶稣的 word， 耶稣的工作和他的话，这两者是有个亲密的关系，两者也都必须都有。好，当我们现在看思考我们今天早上的经文马可福音第一章29-39节的时候，我们要记住耶稣来的原因，他来是为了死复活，并要传讲关于他所做的福音。在我们这段经文里，耶稣是很忙的，他做了很多的事，但是我们也会看到耶稣是很小心的，他不要被分心，虽然他很忙，他不要被分心，他不要注重比较次等的事去做，百姓要耶稣做他们觉得是最重要的事，但是耶稣要继续往他的目标去。这段经文的上文就是这段经文之前所发生的事，就是我们上个礼拜的经文，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上个礼拜的经文。在那段耶稣在会堂里用权柄教导百姓，并且医治了被污鬼附着的人。今天的经文继续讲耶稣当天所做的事。现在请再听一次这段经文，马可福音第一章29节开始。他们一出会堂，就同着雅各、约翰进了西门和安德烈的家。西门的岳母正害热病躺着，就有人告诉耶稣，耶稣近前拉着他的手扶他起来，热就退了，他就服侍他们。天晚日落的时候，有人带着一切害病的和被鬼附的来到耶稣跟前，合城的人都聚集在门前。耶稣治好了许多害各样病的人，又赶出许多鬼，不许鬼说话，因为鬼认识他。次日早晨，天未亮的时候，耶稣起来到旷野地方去，在那里祷告。西门和同伴追了他去，遇见了就对他说：众人都找你。耶稣对他们说：我们可以往别处去，到邻近的乡村，我也好在那里传道，因为我是为这事出来的。于是在加利利全地进了会堂传道。 赶鬼。好，在这段经文里，耶稣在做些什么呢？首先，他到了彼得和安德烈的家，可能是为了吃安息日之后，就是当天晚上六点钟之后的大餐。他们有这个习惯，就是安息日结束，他们就吃大餐。那么彼得的岳母可能是跟他们一起住的，并且这岳母生病，躺在床上发烧。好像耶稣一到这家，人就告诉耶稣岳母生病了，所以耶稣就医治他，烧马上就退了，岳母也就服侍他们了。那么不晓得他们有没有时间吃饭，但是好像又是很快，合成全城的人他们都来到这家，都挤在那边，要耶稣医治他们的疾病，也赶出他们的鬼。耶稣怜悯他们，也就这样做。好，从这一切这段我们可以学到什么呢？我们可以学到的是，耶稣是上帝，他有权柄，他有能力做这些，他是神。耶稣他显现了他的神性，医治这些人。今天的我们也都知道耶稣是上帝，但是我们的信心常常软弱，我们会忘记，甚至会怀疑耶稣真的是上帝，他真的是掌管一切吗？真的在用他的神性来帮助我们，给我们我们所真正需要的事吗？但是耶稣是上帝，并且他是每天给我们最好的，包括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罪得赦免。我们每天还是罪人，我们的罪包括我们怀疑上帝的罪，但是耶稣的怜悯每天早晨都是新的，他给我们的赦免每天也都是新的。我们要记得耶稣来就是为了在十字架上赚得了我们的赦免，耶稣所讲的道也就是为了使我们相信他为我们所做的，因此我们就得到他所赚得的赦免。好，现在我们继续看我们的经文，接下来也是这段经文最有意思的部分。在我们已经看的部分，我们看到耶稣那天是非常忙的，他白天晚上都一直在忙，因此他一定很累。但是我们的经文说，隔天天还没有亮的时候，耶稣已经起来到旷野地方去，在那里祷告。耶稣那么早起来起床，离开那家，离开那个城市，到旷野去祷告，这一定是对耶稣是非常重要的。那么彼得和其他的同伴，他们起床找不到耶稣，他们就去找他，找到之后就对耶稣说，众人都找你。那么在这时候耶稣没有说啊，对不起，对，我要回去继续医治他们的疾病，继续赶出他们的鬼。耶稣没有这样说，他说什么呢？他反而说，我们往别处，到附近的乡镇去吧，我也好在那里传道，因为我是为这目的而来的。这个是新汉语译本的翻译。于是耶稣就到加利利各处，在各会堂里传道，并且赶鬼。耶稣说他的目的来是什么呢？他要到处传道，这是最重要的。百姓要耶稣一直定居在那里，医治他们的疾病，也赶出他们的鬼。关于这事件，路加在他的福音书里面加上解释说，众人去找耶稣，到了他那里要留住他，不要他离开他们。这对耶稣来说是个引诱，百姓引诱耶稣不要继续往十字架的路去，不要继续到处传福音，他们要耶稣停在那里，继续照顾他们肉体的需要。这事件是非常像另外一个事件，就是耶稣喂养五千多人的时候，百姓要强迫耶稣做他们的王，但是他们在大概在想，哇，这么好，耶稣可以每天给我们肚子吃饱。耶稣怎么回应呢？他当时就叫众人散开， 独自退到山上去，在那里祷告，非常像，对不对？百姓一样要耶稣继续满足他们肉体的需要，但耶稣独自到山上去祷告，要重新把他的注意力集中 在他来的目的上。在我们今天早上的经文里，我们有两个榜样，一个不好的榜样，还有一个好的榜样。这两个榜样都是跟我们的注意力有关，我们在注重什么，我们在专心什么。不好的榜样是众人的榜样，他们要留住耶稣，不要耶稣离开他们，他们要耶稣一直解决他们肉体的需要，他们肉体的问题。那么我们祷告求耶稣帮助我们肉体的需要，这是没有问题的，是好的。但是我们如果一直注重我们肉体的需要，我们身体健康，我们吃的，我们穿的，我们钱是多少的，并且我们如果因此就忽略上帝的道，忽略每天跟上帝有沟通，也忽略跟家人一起有这个接触的话，这个是有问题的。那我们经文好的榜样当然是耶稣的榜样，众人引诱他失去他正确的注意力，但是耶稣克服这个试探，他离开城市到旷野去跟他的天父沟通，重新确认他的方向，他要继续往十字架的路，也要继续到处传讲天国的福音。可以说耶稣有机会在那个城市加百农很荣耀地度日，就像之后百姓要耶稣做他们的君王一样。但是耶稣第一次来到这个世界上，不是为了得荣耀，而是为了受苦，特别是在十字架上受苦。所有耶稣的门徒，我们也要背起我们的十字架，但是我们常常不太想要做，我们只要荣耀，我们只要容易，我们只要舒服。如果需要为了耶稣的名而受一些苦，我们不太愿意做。但是今天的正道主要不是关于我们的罪，今天的正道主要是关于耶稣。我们必须看到我们的罪，我们也必须承认我们的罪，也包括我们失去正确的注意力的罪。但是我们更要注意的是耶稣，我们一定要把今天正道的注意力放在耶稣的身上，因为耶稣爱我们罪人，他就是定睛望着十字架，他专心到处传讲拯救我们的福音。对，他到处传，今天早上也传到我们这里，今天耶稣的福音也来到我们这里。这福音告诉我们，耶稣已经为我们一切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，三天后耶稣又复活，打败撒旦和死亡。因为耶稣2000年前这样做，所以今天早上你的罪是蒙了赦免。所以最后耶稣来的原因是什么呢？他来是为你死复活，他来是为了给你传讲福音。这福音今天也告诉你，因耶稣为你所做的，你已经得救了，你的罪已经蒙了赦免，你已经有永生。奉父子圣灵的名，阿门。